佢花名叫 King Kong， 演嘅戏认真多。 我名叫 King Kong， 个款似 James Bond， 中嘅、奸嘅、恶嘅、暗春嘅，通通都演过。哦，佢咪就系林敬江。 有乜嘢冲撞？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。你需要帮忙，我梗会帮忙。点样辛苦？ 咁啊，一路讀上去啦，去到中三嗱，嗰陣時應該仲有中三淘汰史啦。咁啊，King Kong嘅狀況點樣咧？淘汰史， 淘汰史就真係俾人淘汰啦。 係啊，真係嘅， 真係淘汰㗎。咁冇所謂，淘汰咗你派唔到學校，咁我咪又讀翻陳述佢。不過係要俾錢啫嘛，因為嗰陣時係。 嗰年免費交咗， 係啊係啊，因為我哋其實中四嘅時候都已經要開始俾學費㗎啦。 那個關口就係、 我哋嗰年代 要錢同埋唔使錢啊嘛。 但係如果你派得到學校嘅，就 唔使錢㗎， 好似有資助， 有資助係俾少啲嘅、 但係都要交學費㗎嘛。開始 我記得我媽嗰陣時恐嚇過我嘅，類似啊嗱，我 exactly 我唔記得個機制係點樣啦。總之咧，如果你係派到嘅，即係你個成績夠派咧，咁你就繼續可以用一個資助嘅形式，平好多嘅。咁但係如果咧，你係考到即係你要自己去再敲門揾翻嗰學，其實得嘅。不過你就要俾一個類似私人收生嗰、那個錢啊，即係俾翻全費，類似係咁嘅。 咁、大概幾多㗎？我想知 道。都好似唔平㗎。我 係咩？ 如果計嗰個年代，你計啦，數翻轉頭係八五八六，呢段時間。我唔記得係200几蚊一個月定300几蚊。 OK， 你計嗰陣時嚟講係咪好犀利？ 我都係啊， 即係你計嗰個年代八九年嚟講啊，做警察係講緊7000零蚊人工，係好高㗎啦。原來講緊 好高嘅， 係啊。咁你嗰陣時嘅打工仔係幾千人工啊？你計得到嘅。咁如果你話學費八五八六嚟講200几蚊， 即 係 佔嗰個生活嘅嗰個指數高， 係啊， 個比重高， 係啊。以前你食車仔麵十蚊 有三個餸啊嘛， 10蚊嗰啲餸冧到咁高啊！ 車仔麵你 好貴啊， 10蚊加埋杯嘢飲 嘅。美國石結尾嗰頭好多車仔麵檔好食嘅喎，行落去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， 一路下面有一檔嘢好出名，而家仲有噶嘛？ 你講嗰間紅嘅係嘛？ 係咪嗰間？係咪 南沙村嗰間？ 係啊， 有喺度。佢轉咗手啦，不過而家仲好食咗， 係咪？ 再 好 食， 我都仍然耐唔中翻去食佢個豬大腸嘅。 係係，咁你去食嘅時候，咁你知你個樣咁樣啦，咁會唔會有？ 佢認得嘅，識㗎啦。 唔係，但係周圍嗰啲街坊可能見到，咦？即係會打招呼 嘅，葉輝咁樣。 通常食嗰啲都係有啲係新搬入嚟嘅，咁冇嘢，咁你就我食嘢啫，又做啲乜嘢？ 係咪但係開心㗎？我覺得喺街度見到你哋咧，唔知點解係突然間有一種興奮嘅感覺。 係係咁啊，就入翻去陳雪瑤嘅中四嘅， 係啦，中四 係咁一路讀到幾時啊？你 其實我讀咗大半年到啦， 係 咁其實嗰陣時咧唔緊要啦，敏感少少啦，因為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影響下嘅，係。其实中三我都知道自己大镬噶啦，派唔到喎，咁点咧？你要谂咯噃，啊咁啱嗰阵时，你记唔记得？好似1986年定87年，就有一部电视剧，就系《新扎师兄》。 哪吒不怕海龙王，咪先嗱，我有次次一讲新扎师，我就问啦，你中意 fit 佬定杰佬先？你中意刘青云定梁朝伟啊？ 定系好者系咪？ 定系高老全啊？ 我中意 fit 佬多啲嘅， 即系啊 ，fit 佬好有型， 系啊，梁朝伟好唔同噶。嗱，一班咧即系阳光嗰啲，即系阳光仔嗰啲咧， 同埋佢经历一定系多过杰佬嘅。 系啦，佢临尾仲要夹脚，嗰下惨啊！ 唔系，同埋佢个故事咧，即系佢成日唔出声啊，好似好多心事咁样。你知道呢个人咧个背后一定有啲嘢。 系 冇错冇错冇错。 咁你呢套剧对你有咩影响咧？ 咁其实嗰阵时咧，因为嗱，我其实由细到大都有一个志愿啦，啊冇啊一个志愿，其实嗰阵时有两个志愿嘅，一系做警察，一系做咩咧吓，做一个室内设计师嘅， 咁唔同嘅。 咁但系咧，你发觉自己画嘢其实唔 系 好叻嘅，冇乜呢个艺术天分， 系 唔识，唔系好识画嘢嘅。咁跟住唯有啊，做警察啦，即系又唔可以话叫做读唔成书去做一个警察。 你都系一个志愿嚟嘅，当时 即系你都想嘅。 咁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。咁就係睇完呢個《新扎師兄》之後，咦？你知道，咦？有少年警察訓練學校呢一間， 劇爹 喎，幾好喎？咦？又唔使俾錢讀書，佢一樣有中四中五課程讀噶嘛，兩年裏面一樣有會考噶嘛，佢仲要每個月俾翻260蚊、280蚊定260蚊 Pocket Money 俾你，每個月即係叫。 車費。咦，咁我覺得 OK 喎。 咁你當時係喺裡面住定係點樣嘅？ 考到之後要住裡面，逢星期六晏晝放出嚟， 係 哦， 星期日晚翻翻去。 哦 ，OK， 即係寄宿咁樣啦。 寄宿嘅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 就入咗去啦，你真係入咗去。 其實入去都經歷咗第一次係肥佬嘅， 係 第一次考。 要考啲咩啊？ 佢首先咧，佢要考你嘅100條嘅選擇題。 系， 咁佢问咩啊？ 即系嗰啲警例啊，嗰啲啊？ 唔系，问你其实问好多问题嘅。 吓， 其实一百条你睇唔晒嘅。 系， 我点解会肥佬咧？就系嗰一百条做唔晒，做得60多条。 系， 咁跟住就交卷。咁另外要作一篇文，系好似系300字嘅。 系。 要作一篇文，作你 个题目系咩啊？ 我唔记得咗啦， 成个安良咁样， 佢求其俾个问题你，你咪作咯。我唔记得当时 同警察冇关系嘅， 冇关系嘅，冇关系嘅，吓，即系可能讲一啲时事问题，喂，你对呢个咩睇法？ 巴士加价你有咩睇法？ 系啦，你有睇法？咁你咪写300字出嚟咯。 哦 ，OK。 咁另外就系100条嘅选择题，我做唔晒， 所以 肥咗。 系， 咁跟住就系我嘅田径队嘅 Miss， 系 体育教师，佢诶搞错啊，你咁蠢噶？佢都會話俾你聽，仲有幾多分鐘夠鐘噶嘛？唔夠時間，你咪全部填曬佢咯。 係，全部填詩嘛。 唔想你10条都唔中一條係嘛？哇，係喎！ 咁你都係一個幾昂直嘅人嚟㗎喎。 係㗎， 唔做唔曬，你都唔畫埋佢。 係啊，幾昂居㗎，真係。 其實你真係唔似咯，因為你做慣嗰啲衰嘢，即係喺我哋 心目 中，係啊，古惑仔啊、收數啊嗰啲咧，應該係好靈巧。 我係一個好忠直嘅人嚟，即係可以咁講。 係呢樣嘢，我同你唔同我傾湯。我喺 Form One 已經知道唔識或者做唔曬畫師就冇死㗎啦。 佢永遠都係畫師嘅。 不怕海龙王，幼师不畏虎和狼，前途无论会短或长，今天起步信念强，环境一切都如常，罪恶跟黑暗中延长，平凡人就算多善良，都担心走样。让心机变正确，变得响当当。原谅我心，赶走黑暗热汗，身经生死战，心中闪正热光。人海浪崖中茫茫，我的心不再感彷徨，齐齐来伴我启航。风中震响，磨练我心，让心机变正确，变得响当当。原谅我心，赶走黑暗热汗，身经生死战，心中闪正热光。人海茫崖中茫茫，我的心不再感彷徨，齐齐来伴我启航，欢呼声风中震响，欢呼声风中震响。 系啦， 所以第一年就 fail 咗嘅。 佢一年有两期嘅， 哦， 一个叫大期，一个叫细期。 系 大期咧就系两边学校都有，因为佢有上水同粉岭噶嘛。 哦，系系 吓，细期咧就可能净系收响上水，或者净系收响粉岭。 系 咁啊，卡拉卡拉咁样做法嘅。 哦，诶，咁黄竹坑嗰啲系咩啊？ 黄竹坑就系警察训练。 哦，就同少年嘅剧都系唔同 嘅，因为。少警系冇枪你烧，冇法例你读嘅。 系， 哎呀，我一路都以为 cadet 都系喺黄竹坑，我到今日先知原来唔系啊。 嗱，我嗰阵时个 camp 就喺上水，而家即系等于而家嘅北区医院。 哦，啊系啊， 佢嗰就系我哋旧校舍。粉岭嗰个学校咧就 系而家 系 PTU 嘅， 系嘛？ 唔系，系交通训练学校好似系。 系系。 交通训练学校，哦， 即系俾交通入去操练， 系 揸电单车。嗰度 係 就係做咗交通。 哦，咁你又去咗邊度啊？ 我喺上水， 係 我哋嗰陣時嗰叫天長營。 因為嗰個地原本好似係天有間公司叫天翔嘅，就嗰間公司嘅，就好似租咗去笪地，我嚟做呢個軍營嘅。咁總之而家就係北區醫院個地址咯。而家 咁即係話你順你理論上你順理成章就應該出咗嚟做警察㗎。係 啊， 但係發生咩事 咧？就係嗱呢個轉捩點啦，就係咁啱我1989年畢業， 即係你讀曬兩年嘅， 讀曬兩年嘅，讀到畢業嘅。咁跟住就有一個空檔期，就係、是。入黄竹坑嘅，咁里面有两个月，咁呢两个月你做乜都得，你游浮又得，你去 倒 垃圾又得，你总之你可以搵嘢做嘅。 好似放暑假咁样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好似放暑假咁嘅，你搵到份 part time 做，你都可以做嘅。 哦，即系话你系其实完咗成个少年嘅训练学校， 系啦， 两年嘅 少警两年，87年入去。 嗱，因 为 咧我哋要更正下，嗱，网上咧就有啲消息就话咧，嗱，我读一次啊，林敬光喺中三淘汰试之后就考入香港警察少年训练学校，但在1个月后便胆粗粗辞职。就去咗，跟住後來做嘅嘢啦。咁即係其實唔係， 唔 係 唔係， 你讀曬兩年嘅， 讀滿讀到畢業嘅。 哦，各位高手嗱，要改啦 ，Vicky 嚇 ，Vicky 要改啦， 讀到畢業。 喂，咁啊唔好意思啦，嗱喺講佢一個月之前講一講 Cadet School 嘅生活先啦。 Cadet 有啲咩學？ 梗係要知啦，係啦。 嗱 ，Cadet School 嘅生活其實就 同阿張偉傑嗰啲一唔一樣噶？ 一模一樣， 真係一模一樣啊！ 真係一模一樣。由我第一日，我 可以冇嗰啲聽唔到大聲啲 ，Yes sir， 聽唔到再大聲啲 ，Yes sir， 有嘅， 真係咁樣噶， 真係有嘅， 哎呦， 真係我話你聽，第一日你真係會喊嘅， 哦，你都有喊啊？ 你點都會喊嘅，因為第一，我哋入 camp 嗰陣時係好凍嘅， 係 嗰陣時個天氣可以話俾你聽，有一日係凍到得5度， 即係上水又特別凍呢啲啊嘛， 上水梗係凍啦，你衫又唔帶得多，第一個禮拜，你已經帶咗件羊毛老底入去啦，你係唔夠嘅，佢俾嘅裝備只係一件。冷衫 系 一件校褛，你谂唔到咁冻，我哋要剪草啊！你谂唔到条鼻涕，咦？点解湿湿地结冰啊？ 哎呀 ，OK 系 真系冻到结冰啊！咁你谂下，喺第一个星期里边，哇！入到嚟真系咁辛苦 嘅， 你仲要第一日，可以话俾你听，真系好似身体醒目呃人嘅，嗰啲师兄真系好凶恶嘅。因为点解啊？你要谂喺一个 camp 里边，有几多个阿 Sir 啊？ 嗯， 可能。一個阿 Sir 要管300多人， 係哇300多添啊！ 係噶，你一個你可能一個社裏邊已經有成有300人噶， 哦咁多 啊，唔係喎。100-200啦，一個社啊，講緊社裏面有3期人噶嘛，我哋係28期，上面有26期，26期上面有25期，每一期都有幾十人，你一個兩個阿 Sir， 你邊管得到啊？ 咁啊， 咁咪點啊？25期管26期，26期管28期，咁咪26期叫做輔助嘅啫，真正管嘅都係25期管， 係因為佢最大啊嘛， 係啊， 最早。 但係嗰陣時25期係好兇惡嘅，即係真係我哋第一日佢係會。即係話俾你聽，佢哋係大師兄，除咗阿 Sir， 佢哋係 最 一定要聽佢話。 係你見到我要講 Yes Sir 咁嗰啲， 唔係要一定要叫 Prefect 哦。 哦 ，Prefect 嘅 原來係叫 Prefect 係 就算去廁所見到你都要 Prefect， 就算佢唔係望到你，佢或者喺度去緊方便緊嘅，你下位 Prefect 咁。 哦，要咁嘅， 佢应唔应你一件事，你都要叫，你冇叫佢，你就大镬咯。 原来咧 ，Cadet School 就是社会的缩影啊！ 系先嗱，阿King Kong， 你系28期啊嘛，系嘛？咁你到你去到大师兄嗰阵，你对啲30期嗰啲系咪都系咁先？ 嗱，我要更正翻一啲嘢先。嗱，其实佢呢个训练几好嘅， 即系你话即系啲师兄管师弟嗰啲。 其实由第一日你感觉到，哇，原来真噶，咁大件事，去到。你已經習慣咗喺裏面嘅生活，識得去點樣維持紀律。因為講真，你要諗下，你第一日入嚟，佢都唔知道你係咩人， 係好係壞咁樣嚇。 係啦，你係你喺出面究竟係一個爛仔啊，定話一個讀得書人咧？ 又或者係無間道咧？係咪先？ 定話係一個可能係想讀書大。屋企冇能力讀書，咁好多嘅其實，我有啲同學佢哋考6科嘅，我哋嗰陣時考會考，佢哋自己出面再好似報多2科考。 我真係想讀書嘅， 係啊，真係讀書，佢係能夠考曬8科都 pass 嘅，即係唔好話有幾多個 A， 可能得2個 A， 但係佢全部 pass。 佢真係 真係讀書，因為有啲真係 讀唔起啊， 嗰陣時真係讀唔起。 哦，明啊明啊，哦，原來咁噶， 係啊，真嘅。咁其實嗰陣時嘅訓練就係話一個鍛鍊嚟嘅，係喺你任何困難、任何環境下。你克服得到，你咪成長咯。 嗯， 即系你第時再遇到，喂，今日學校係咁啫，

兩個嘅公仔面， 係 細面就一個公仔面， 哦，就可以請佢食嘢啦， 請我去食嘢咯，因為我哋嗰時有個 canteen 噶嘛，即係你自修完。八點半至九點半呢段時間有一個鐘頭自修嘅，我話咧嗰陣時我哋就係喺個 canteen 度一個電視幾廿人都匿埋喺度睇緊《新扎師兄》第二集， 韓斌啊，係咪啊？係咪韓斌啊？ 哎呀， 韓斌啊，冇錯，韓斌啊，發哥孫明光喎， 冇錯冇錯冇錯， 孫明光係做 ICAC 噶嘛， 死咗啊， 好慘 啊， 跟住搞到阿嘉玲姐咧，本來同佢結婚㗎。 咁啊，發哥， 嗰陣時我哋就喺嗰度咁樣睇啦，成班人， 真 係 自己有啊呢啲， 其實特別投入嘅，會唔會㗎？ 會㗎，會㗎，會㗎。但係佢嗰陣時已經撇離咗， 係佢出咗嚟㗎嘛，係 因為佢已經當人差嘅。 阿 fit 佬，阿傑佬，唔係阿 fit 佬做咗 ，fit 佬死咗，唔係坐監，坐監， 坐監坐 監 ，fit 佬坐監， 係啊，要殺手嘛。 但係嗰陣時就睇到警校咯，嗰陣時陳廷威㗎，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記得記得， 係 啊 係 啊。 陳廷威就係個反叛嘅警察嚟㗎，係 啦係啦，唔好嘅，即係唔好嘅。 曾華善啊嘛， 定 係大肚 Sir 又好翻嘅。因為嗰時就嚟就娶個女噶嘛， 跟住我哋成日話入到學堂會唔會有達哥呢啲？ 咁有冇咧？有冇啲類似嘅咧？有冇噶？ 有係有嘅，係有嘅。 係咪真係齊曬嘅？譬如啲好姐啊，有啲高佬傳啊，即 係 怕事型。 我哋嗰期都一個叫好姐噶，真係噶，真係叫好姐噶。佢真係有係 cam cam 地嘅，咁最後佢都好似冇 當差。 喂，咁你係邊款先嗱？即係警校可能都係社會嘅縮影嚟噶嘛？新扎師入邊咧，嗰班人咧嗱，雖然佢有戲劇效果。就可能誇張少少啦，咁但其實你真係睇到佢有好多唔同花款嘅人嘅，即係有陽光型，有沉鬱型，有跟班型啊，你係邊一款嚟噶？ 我諗我係又唔係不問世事嗰啲人嚟嘅，即係應出聲出聲咯，嚇唔係咁咩嘅，我又唔會去強出頭嘅。 哦，即係你唔會做領隊嗰啲。 可能我係歸零高啩？你乜 歸零高？歸零高係關禮傑啊？ 唔係好姐， 歸零高咧係啊。嚴秋華， 哦，怪獸， 係咁啊，知大概係， 係知啦，係明啦，即刻 咪曬啲名， 電視劇真係好勁。你講話嗱，係一諗起阿怪獸哥嗰個喺新扎師兄嗰個造型咧，你就明阿 King Kong 係咩款， 係啊係， 係啦，佢嗰種咧即係間唔中先抱下頭啊，係啦係啦嗰啲咧， 即係唔係大佬咁樣走出嚟，亦都唔係話要揸住雞毛當令箭，唔係呢啲。 哦，係。願 繼續嘗試。跌倒几多次，含泪再冲刺。人是那尽如意，强可以自主，成败也需挺身对，逃避太可耻。无奈是凄切，找到生的。 今日興奮啦，播曬三輯啊，《新扎師兄》嘅主題曲啊， 係啊， 換樂啟航《新扎師兄》同埋呢首啊，叫做啊， 《衝刺》啊， 都係啊，偉仔啊，係啊， 以前一有呢啲歌名咧，大家都好興奮嘅， 係啊， 衝刺，呼咁啊。 好啦，咁我听晚咧继续有 King Kong 嘅访问啦，一阵间翻嚟，我哋要将个时间交翻俾颁奖礼嗰边嘅同事啦。 冇错啊，佢哋已经准备就水噶啦，嗰个咩啊？ 中坑 系啊。